石老师讲时事，常学时事长知识，时事学习看报纸，报纸登的是时事，常看报纸要多思，心里装着天下事。